查理大桥呢，是布拉格人在伏尔瓦河上修建的第一座桥梁，到现在它已经有650岁了。桥上有30尊圣者雕像，都是出自捷克17到18世纪巴洛克艺术大师的手的。这里呢，被称之为是欧洲的露天巴洛克雕塑艺术馆。据说只要用心触摸雕塑，便会带给自己一生幸福和好运。桥上有一尊铜像的某些部位呢，几乎被游客蒙得是锃明瓦亮，而其中呢，桥右侧的第8尊圣像便是圣约翰雕像，是查理桥的守护者。围栏中间刻着一个金色的十字架的位置，就是当年圣约翰从桥上被扔下去的地点。那么这里呢，也是更多的被触摸过的地方。接下来我们去往克罗地亚。当我们旅行的时候，有了这样一个许愿的心愿之后，仿佛我们的整个旅程都会变得浪漫和唯美。那么克罗地亚我们要去许愿的地方便是杜布罗夫尼克平衡石。在克罗地亚的老城杜布罗夫尼克的主街上，圣方济修道院的墙前面，你会发现有很多人正奇怪地脱掉他们的衬衫，围在一个镶嵌在墙内的石头脑袋上。这呢，便是克罗地亚最有名的平衡石，而它其实呢是一个古老的排水管。据说如果站在上面脱掉衬衣能够保持平衡，你就会走桃花运。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功力呢？北海道素以它的温泉和雪景而著称于世，殊不知它有一个池子也是可以许愿的。去往北海道美瑛的清池，清池呢是在石胜山路的白金温泉附近，它呢是一处水面泛着青蓝色的池塘，所以呢也叫清池。池塘里站着一棵枯死了的落叶松的树干，走进美瑛清池就如同走进了仙境一般，一幅云雾缭绕的朦胧美呈现在眼前。清池水含有火山灰中丰富的矿物质和土砂质的成分，在阳光的照射之下，水中的粒子反射出了各种奇幻的颜色。乘船到达湖心深处，找一处湖水颜色最蓝的地方，用瓶子小心翼翼地装起一瓶水，把你的愿望也装进了瓶子里。当你回家的时候，愿望便能实现了。 Learning to fly, learning to run. I led my heart beside the way when I was young. And deep down I must have always known that this would be inevitable. To earn my stripes I have to pay and bear my soul.Yeah, I know I'm not the only one Sometimes I just feel like it's only me who can stand the reflection that they see. I wish I could live a little more, look up to the sky, not just the floor. I feel like my life is flashing by. That's all I can do is watch and cry. I miss the air, I miss my friends, I miss my mother, I miss it when life was a party to be from. But that was a million years ago, a million years ago. Around all of the streets where I grew up and found my feet, but they don't look me in the eye. It's like they're scared of me. I try to think to say, like a joke or memory, but they don't recognize me now. The light of day. Yeah, I know I'm not the only one who regrets the things they've done. Sometimes I just feel it's only me. Stand the reflection that they see. I wish I could live a little more, look up to the sky, not just the floor. I feel like my life is flashing by. That's all I can do is watch and cry. I miss the air, I miss my friends, I miss my mother. But that was a million years ago, million years ago. 好的，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那么我们今天的旅行目的呢，是为了许愿而走的。我们今天会带领大家去往那些风景优美的地方，来寻找非常灵验的许愿之地。下一站我们去往德国的弗莱堡。弗莱堡人有这样一句话，说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弗莱堡人，另外一种是向往来弗莱堡的人。透过这句话呢，我们也可以看得出弗莱堡人的自信与骄傲。德国的弗莱堡有一个传说，如果游客一不小心跌进了城里的小溪，男人的话会娶弗莱堡的姑娘为妻，而女人则会嫁给弗莱堡的小伙子。故事里的小溪是弗莱堡的特色，那便是一条遍布于街巷的人工水渠了。而弗莱堡的街景优美，会让你仿佛置身于童话当中，这样的场景怎能不心生浪漫，心生爱意呢？接下来我们去往斯洛文尼亚。斯洛文尼亚的名字本身就透着浪漫，它的英文名字的拼写方法是 SLOVENIA， 刚好有一个完整的 LOVE 在里面。是啊，这也是全世界唯一的名字当中有 LOVE 的出现的国家。这个国家注定有这样一个名字， 那自然也注定了他有着无数与 love 有关的愿望。在斯洛文尼亚的布莱德湖心的布莱德岛教堂，那里有一口钟，相传连着敲响教堂钟三声，你的愿望便会落地生根呢。下一站我们去往意大利的罗马。在罗马有一个喷泉的名字叫做特莱维喷泉，可能我说特莱维你不太知道，如果我说少女喷泉，我说许愿泉、许愿池，相信它已经是名噪天下了。整个喷泉的建设用了30年的时间才全部完成，它的外形极其美观，装饰丰富，立体感超强，整个喷泉气势磅礴，非常的恢宏，而泉水呢又是很清澈的。据说背对着喷泉，从肩上投一枚硬币，如果能投进水池当中，就能够梦想成真。很多游人排着队来到泉边，背对着喷泉池，把硬币抛进水里，许下今生重返罗马的愿望。 Too many birds in one tree. Too many birds in one tree. And the sky is full of black and screaming leaves. The sky is fullBlack and screaming, and one more bird, then one more bird, and one last bird, and another, one last blackbird without a place to land, one last blackbird without a place to beTurns around in hopes to find the place at last knew rest. Oh, blackbird over black rain burns. This is not where.Last new rest. You fly all night to sleep on stone. The heartless rest that in the morn will be gone. You fly all night to sleep on stone to return to the tree with too many birds.Too many birds, too many birds. me, but we already gone to history. 好的，各位亲们，一首歌曲之后呢，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那么今天呢，我要会带领大家去往那些拥有最灵验的许愿之地的美景圣地旅行。当你旅行的过程当中带着这样一个心愿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整个旅程都充满了很多的期许呢？那接下来呢，我带领大家去往土耳其，到土耳其的塞尔丘克古城去看一看。塞尔丘克虽然是一个小城，却也是一个赫赫有名的小城，这里有最著名的圣母故居，附近不远处呢还有一面石墙，上面记满了五颜六色的绢布和纸条，很多人来此写下心愿之后把它就记在了上面，希望能够自己的祈求梦想成真。意大利是一个极富浪漫主义色彩的地方，那么佛罗伦萨，我觉得它的名字就令我向往。接下来带领大家去往佛罗伦萨。其实关于佛罗伦萨，我不止一次的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过，而关于它的名字，我也不止一次的提到，更喜欢徐志摩把它翻译成翡冷翠。到了佛罗伦萨，我要推荐大家去往的是维奇奥桥。维奇奥桥是在1345年建成的，也是佛罗伦萨最古老的桥梁，是佛罗伦萨最著名的地标性建筑之一。相传呢，在文艺复兴时期，文艺巨匠但丁曾经在维奇奥桥邂逅了贝亚特里奇，而《新生神曲》更是融入了但丁对心爱女子的一生倾慕的。而现今呢，如果有情侣在这座老桥上挂上挂锁，再把钥匙丢入到河中，这份爱情就牢牢地被锁住，天长地久了。最后我们去往爱尔兰，爱尔兰的克克郡，那里呢祈求的不是爱情，而是巧舌如簧。巧言石在爱尔兰的克克郡的布拉尼城堡当中，相传呢，在中世纪的时候，十字军东征时，一位骑士从耶路撒冷带回了一块沾有耶稣血的圣石，并将它放置于这个城堡当中，就是现在布拉尼城堡当中的巧言石。成千上万的游客赶到这里，希望能够亲吻这块石头，据说只要你吻了它，便会能言善辩，滔滔不绝了。如果觉得自己的口才还不够好的朋友，赶快来爱尔兰的克克郡波兰尼城堡试一试吧。许愿也许就是心里的那个愿望而已，而今天为大家介绍了这么多和美景有关的许愿之地，无非是想增添你旅行当中的那一抹期望和色彩。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曾欣喜过，也曾寂寞的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的迷茫过。夜色再次来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s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